好，我哋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啊，都讲紧经济喎 ，Tony， 我哋系咪继续？今节我哋讲下啲本地嘅经济啊。 系啦，都要讲下啲民生嘢啦，因为冇理由啊，你所有嘢都视线都咁阔啦，睇啲嘢全部睇国际嘅，咁我哋都要睇翻啲我哋本地嘅嘢啦，系咪？咁早好似琴日咧，咁我就见到即系网上有一篇文章咧，就系讲呢个一个汤铺啊。就喺湯鋪裏面咧，就開嗰啲剪頭髮速剪，就30蚊。咁我當日咧，我特登咧去剪頭髮咧，就去咗嗰啲市地鋪頭。但系我個區就冇咁平，咁啊最平係60蚊，咁啊60蚊就剪咗個頭啦。咁當然普普通通啦，唔係話好好嚇，不過勝在夠快。因為咧，大家如果去剪個頭髮都知道啦，你好多時候要坐低等，咁又要洗頭又剩嚇，咁最後埋單可能100-200蚊咁樣，咁啊，如果你熟啲，可能又要俾多少 tips 嗰個師傅咁樣，咁。有啲咧，我見而家好多嗰啲小朋友咧，即係譬如一家大細帶兩個小朋友去剪，哦，咁幾廿蚊搞掂。咁咧，其實對於依個叫做咧市民嚟講都幾方便下喎，又可以慳翻啲錢啊。 我其實我剪頭髮我都係去幫襯呢啲平嗰啲嘅咋，即 係 我唔會，我哋唔會去，我哋男人老狗好少會去啲咩髮型屋整髮型啊。即係求求其其，嗱我最緊要快，我唔想排隊。咁呢啲速剪我係好好嘅，就算條隊比較長咧，你始終都係即係要等嘅時間都相對冇咁耐。阿刁拔咧， 我就嗱，其實而家呢樣嘢咧就可能喺香港近呢幾年先至開始即係多啦。呢方面 近呢7年到咧，我好似2010、2011咁上下就開始引入香港嘅。 係因為咧香港人以前就唔慣噶嘛，以前。非法咧就係、是，如果係喺啲上海鋪嗰啲咧，就喺度慢慢猜咁啊，又整埋剃須啊， 剃埋須啊，跟住係 乜嘢都做曬噶嘛。但係而家咧就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咧就係呢個賤物鬥窮人啦。依家簡直係大家咧發覺，唉，唔緊要啦，平就最緊要平啲。啊，有個多個選擇啊！ 唔係，我發覺嗰個叫做咧香港個生，即係嗰個經營嗰個營商生態咧，都係兩極化嘅。一係咧就做到最低檔嘅生意，一係就做啲好高檔嘅生意。 中檔好難做嘅， 中檔係難做嘅， 係 啦。咁樣嗱，我哋咧因為依集咧，我哋有個嘉賓， 係 我哋咧係不如而家打俾佢嘛？ 而家打俾阿林生， 係 好等等。喂喂，阿林生， 你好。 系你好，咁啊，我哋今集讲紧即系啲本地嘅经济情况，即系讲紧小商铺啊，讲紧租剪头发 30蚊， 咁啊，有冇啲咩睇法啊？ 呢啲唔系你去嘅地方，你哋有兴趣嘅。 系你同我讲系嘛？ 我梗系同你 讲啦。唔系噶，我去噶，我贪平噶嘛都。 你会贪咁平？ 经济实惠啊嘛。系唔使噶，剪完快走啊嘛。 系咩？ 系啊。 好，有咩睇法啊？ 系啊。 呢个世界其实乜生意都有人做嘅，其实呢个由50蚊剪到得30蚊，咁100蚊我睇过，好似系100蚊剪啊99蚊剪3次啊，又有乜都有。 系。 我哋呢啲年纪又唔得啦，手脚慢就做唔到呢行咯，要手脚好快，一系剪几廿个先可以搵到食啊！如果唔系，真系够交租都唔知够乜嘢，系啊！嗱，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即系要好密手咯，要喺啲地方要多啲人上人嚟嘅地方先得。如果唔系，真系一日得20个，你得几钱啊？几百收唔到几钱噶嘛？系啊， 系 啊。嗱，佢正常咧，一日照计咧。剪翻40-50个都可以嘅，其實啦，因為咧你平均係 40-50个，好多人喺度排隊等你啊！ 排隊等係啊，唔係啊，因為佢收得平咧，嗱，因為佢平均剪一個頭髮唔使10分鐘嘅，佢係幾分鐘係即係嗰啲攞嗰啲跑跑啊咁樣剪啊剪幾下咁樣咧，可能係10分鐘以內可以剪完。咁當然咧，你亦都要手腳有翻咁上下靈活啦。咁因為有啲網友啊，我 share 咗篇文之後咧，好似你 share 嘅嚇，咁我見到你篇文，我 share 啦。咁啲網友就有嚟留言啦，佢話30蚊貴啦，25蚊都有啊， 25蚊， 係啊，佢話深水埗旺角25蚊都有， 平過大陸 喎，係啊，真係平過大陸啊，即係我，因為我嗰日我都特登去試啊，我嗰邊60蚊就冇咁平啊，喺個商場嗰度要60蚊嘅，咁真係好快，我見到冇人咧，不如試下啦咁樣，因為本來諗住剪頭髮，見到冇人咁就去啦，咁啊一坐低咧，係我前後咧唔夠10分鐘就剪完。 咁啊，其實都 有冇第二個接住上？ 冇啊，冇啊，有第二個，有第二個，但係佢有兩個師傅喺度嘛，就唔使等嘅。係 咯。 係就唔使等嘅，唔係嗰段時間係我唔係嗰段時間冇人啊。 一個鐘頭做幾多個？真係要交租㗎，商場鋪租唔好話真係太過平俾你啊，點都要三幾萬啩。 哦，咁啊，嗰個位我諗起碼都要四五萬添嘅，咁佢嗰度要做好密嘅。係啊，係啊，唔係，但係嗰度咧，我如果係放工時候翻去咧，我見到啲人係排曬隊嘅，即係咧啲小朋友啊，一家大細咧，真係個，譬如你帶兩個細路去剪，咁你大人又剪埋三個，咁啊俾180蚊咯，咁佢係收60蚊嘅，貴少少嘅，咁佢個商場大啲，同埋個位置亦都靚啲。咁當然而家咧，因為嗱最近即係依近依十年八年咧，出邊好興嗰啲商場湯鋪啦，林生你都可能有了解過啦。譬如話依個咩大日子，跟住嗰啲全立方，有好多地王咁啊，荃灣有幾個啦，係嘛？咁變咗咧，上面湯咗啲鋪，基本上係個鋪好細嘅，亦都做唔到生意，亦都冇可能個個鋪睇相嘅。咁啊，嗰啲零人零機一捉啊，不如搞啲速剪店啊，一個人剪，咁啊，總之剪一個就執幾十咁咯。咁但係因為入行門檻低嘅，變咗好多人都做得到，好多人都做得到嘅時候咧，啲人焗住要減價咯，唯有惡性競爭去搶生意。 你係揾翻份自己人工，即係呢個真係自己份人工好過受氣，或者話俾人聽我做老闆。即係我尋日都有個咁嘅事，有個夥計做咗六七年㗎啦，即係做執貨嘅啫。咁啊話我想唔做啦，咁我話你做咩啊？ 喺邊度發財啊？ 做老細。卖格仔铺啊，仲有佢做有人摆嘢卖噶嘛，有仲有噶。我话咁，佢话你炒我啦，等我可以攞翻个遣散费，咁啊可以攞翻啊，即系对冲嗰，即系攞翻啲遣散费嚟，我又可以对冲啦。咁即系嗌我炒佢，嗌我炒佢又咁，嗌我炒佢，你知唔知啊？咁我就问佢，真系攞几万人出嚟做啊？得噶啦，咁个个都贪老细，好多人都想做老细，系啊。即係走嚟，即係咁樣翳我，都係想攞翻幾皮嘢嗰啲強積金，咁跟住就可以做老闆。嗱，個個都好多人想做老闆，但係呢個係機會嚟嘅，即係始終後生，佢同我講：哇，35，你夠35啊！咁出嚟闖咗幾年，都仲有啲時間剩啦。咁我唔敢講話俾你聽，去到40歲或者35歲，仲有咩時間剩？即係等於我自己都做到。懵下，咁我覺得即係後生嘅真係後生可畏咯，就即係最只能夠講呢啲機會係俾一啲真係好想唔係發夢，好想即係出嚟闖一闖，類似會唔會有我哋六七十年代嗰種機會，佢哋出嚟搏到第日變咗李嘉誠咧？咁有機會好多人都想有呢種夢噶嘛？我覺得實際上真係揾啖食。可能揾到啖食咯，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可以揾到大錢，冇啊，揾個經歷咯，最重要係你請個經歷咯，經驗咯。 唔係咁個經歷都好重要嘅，即係咧，你話而家35歲亦都唔算係好老嚇，咁咧出嚟搏下。就算即係生意，就算唔成功，起碼都吸收咗一啲社會經驗。嗱，因為講真啦，如果你純粹打工咧，咁學嘅嘢就好單一嘅。或者你比較好，即係嗰個局限性好大嘅。反而你出到嚟做，即係可能做生意，哇！呢度又要面對業主，嗰度又面對可能食環署，又或者有其他嘅競爭對手，又或者啲客人，有啲浪禮啲，有啲又好啲。咁你變咗你面對唔同嘅人咧，你嗰個社會經驗就豐富啲咯。 哇！你咁講完咪更加你聽眾咁多啊，有幾萬個嘅喎。 唔係，咁我又因為。唔係，因為我自己，我本身我中午就冇讀書噶啦嘛，咁我真係17歲出嚟創業噶，我揸住8000蚊。 冇讀書啫，起碼你話讀個中午喎，你都 咁中午啦，咁中午而家基本上等於冇讀書嘅咧，周街都大學生啦，係咪先？咁我真係當時真係揸住8000蚊出嚟開檔嘅喎，咁當然當時其實叫好彩啦，咁未必會個個咁好彩，咁但係而家亦都唔同，因為咧呢個世界已經係去到一個互聯網嘅世界咧。 咁我想問你啊，你當日出嚟做？ 當時其實冇諗過發達嘅，當時諗住試下嘅咋，真係嘅諗住純粹試下。 好多今日嘅人做老闆咧，佢個夢係大好多嘅，佢唔係好似我哋出嚟打份工又好難，自己搏咧搏盡啲可以做3做24咁樣嘅心態， 係啊係。 唔係呢種心態，個個可能今日就話我做老闆個機會就大過唔做老闆。 其實呢個係危險喺呢度。 哦，係。 同我哋，我同你都係嗰個年代咁啊，不你。 哦，咁唔係你早啲。 我老你好多。 你早好多，你早好多。 始終我哋都係搏嘢，即係做到24咁盡嘅，要做一種心態，係啊，佢即係咁係搏翻嚟嘅，即係捱翻嚟嘅。咁而家嗰啲係個夢係真係有啲唔同。是啊，我覺得呢個係要小心啲咯。 唔係，而家可能咧，佢哋嗰個可能見到網上啲人啊，有啲人創業成功，或者有啲 YouTuber， 咁佢哋覺得咧，創業好容易，好容易發達。咁當時其實咧，我嗰個最大失，即係點解會出嚟創業咧，係因為讀書唔成，出嚟打工覺得好辛苦，咁所以咧就自己出嚟，不如試下做老闆啦，就搏一搏，就同朋友夾粉嘅當時。咁後屘變咗自己一個人啦，咁啊做亦都好彩成做得成功。咁但係，當你成功，你其實 唔係啊，幾個李嘉誠啦，一樣啫，得一個 Tony 喺度啫， 唔係咁講，即係唔係啊？因為當時真係嘅，我嗰陣時咧，我去過嗰、那個喺個君悦嗰度炒散啊，咁但係咧炒完之後好辛苦，覺得哇咁樣做四個鐘有180蚊，當時都唔錯噶啦，因為比起出邊嗰啲時薪咧高咗成倍咁滯，咁做完八個鐘，第二日翻去又翻八個鐘。誒、個人好似唔知點解，好似好即係好失落咁樣啊！做完嗰啲工，咁諗下誒，唔好啊，不如自己出嚟搏下啦咁樣。咁當時都係諗住咧，第一唔自己做老闆唔使受氣，係唯一係咁諗嘅啫。即係你話發達完全冇諗過嘅。 但係講翻轉頭咧，即係嗱，如果佢哋真係我睇嗰個新聞，睇見佢哋好開心嘅，好似即係嚇，即係有得做喎， 係 乜嘢都有得做，其實好似有得做， 係。 但是呢你做下去一年半載之後，他們可能又也都是啊，還有得做啊。其實那種是不是一種可給自己一種發展，或者自己的抱負，一時做下去是不是真的這種是自己的目標理想？即是我們要，即是當然不是虛偽說的理想，但是有時做即是想自己創業，都是想有些東西，只不過想放任自己不用受束縛，或者我可以自由啲，呢一種唔係做一個創業嘅一個，我覺得作為先決嘅，自己有啲諗法，想真係要實踐到嘅，我哋咁呢個先係我哋做創業嗰個基礎啊嘛。如果唔係嘅，個個想做老闆，然後亦都唔知想做老闆嚟做乜嘅，咁就冇意義啊。咁入門檻好低嘅，賣我哋啲零食更低啦，一樣咁低嘅啫。其實擺幾包嘢喺度，一樣可以賣得嘅。 系啊，而家好多出面，唔系而家出面有啲死場咧，譬如話嗰個叫做首都廣場啦，咁啊比較冇咁冇乜人流嗰啲咧，上面都有幾間嗰啲賣零食嗰啲鋪頭噶。 係， 咁 即係嗱，依啲咧，其實我又冇去好深究佢哋可係去揾到幾多食，但我自己知道其實幾啲貨嚟嘅價，或者而家個租金，你點樣都好，即係。而家有啲空位，人哋嗌你去擺個位喺裏邊，即係又點解會俾個平租你？其實點樣我嚟嗌你帶翻啲人，或者帶啲人入去，帶得幾多個咁樣？ 係啊 係啊，你其實呢一種角色，你做我當你有得做，當你做十年，做嚟做乜啊？ 係，即係嗰個可能真係好過打份工少少。 同唔係啊？同受老細氣。或者唔使受老細氣㗎，你打一大工資工，其實可能朝九晚五，仲可以放工之後唔使再諗公司嘢喎，唔使再諗找數喎，自由自在喎，下復活節下個禮拜仲要揾到兩日假，之後定埋成十幾日假喎，可以嗱，你自己做依啲死場啦，我當有冇依種機會咧，仲冇啦。 做如果你出嚟做生意咧，坦白講啊，真係冇放假嘅。 嗯。我哋而家好明白啦。 我想講，其實呢種係咪真係話一門生意咯？如果即係有時我哋即係要諗啦，即係可能我行，我唔係行高咗，行即係唔入世啦，已經，所以變咗講呢啲嘢未必係啱聽嘅。但係我想講，真係咁樣，即係呢種係咪就係老闆？老闆係乜嘢咧？係啊，做即係出嚟創業，點解要創業？幾多嗰啲喺 Facebook 上邊幾多嗰啲頂手啊？哇，即係多到雲啦！系啊，即系好 鬼多。如果讲顶手系真嘅，真系好多顶手。因为咧，其实香港地创业咧，个失败率系好高好高嘅。我觉得系有九成失败嘅，系真系最少有九成失败嘅。 九成失败之后剩 低嗰啲仲有都再有九成失敗。 哦， 即係99啦，其實失敗率。 其實係真㗎，嗱林生依樣冇講錯啊。 嗯， 我呢樣冇講錯。 我唔係數嘅，而係咧，只係話咧，真係自己要闖一闖先，先覺得自己再摸索條路，唔怕出嚟闖一闖。但係闖完，大家都即係等於你我揸威仔做揸嗰啲雞車嗰啲，個個都係叫老細，但係做咩啫？揸架車喺度送來送去。同佢順豐打份工冇分別嘅喎，可能係啊，但係人工咧都可能未必會多定少嘅、 啊。可能少過順豐喎、啊，可能少過順豐。 係啊，少過有機會少過。佢喺黃維基一請人30,000+啊，請司機，我睇過佢廣告。 哇！咁去黃維基嗰度打工好過做老闆啦、 啊。冇錯，其實咧，但係好多人都唔會去喎，情願自己走去嗱。即係就係揸架車自由啲啊嘛，得閒可以有個女朋友喺架車度坐喺度得啊嘛，係嘛？嗰啲唔得噶嘛，咁即係意思就咁解，其中係咪就係做老闆咯？其實唔係咯。 系，阿刁伯有啲想同你問。 其實咧，講話失敗嘅機會咧，就真係差唔多噶啦。因為以前喺美國咧已經做過呢啲咁嘅調查咧，就話初次創業嘅人咧，喺兩年之內嗰間公司執笠嘅機會咧係85%嘅。 係。 咁我諗香港咧係更高嘅。 係。 因為香港咧實在嗰個租金實在太難頂啦，依家好快就玩完嘅。 林 頂 林生應該明白啦。 你頂唔到幾個月嘅。係。 唔係林生嗱，咁我 呢個同租金冇關係㗎。我覺得不是因為租金殺死他們，這個這樣對業主不公道。我覺得呢是根本沒有心思熟慮，是多過租金問題、 這個當然啦， 一腔熱血多啲喎， 好多鋪頭咧，點解三個月執笠咧？就係、是、因為佢頂曬啲捱曬啲按金上期，但係咧基本上好多執笠嘅鋪頭咧，佢哋生意係完全同嗰個市場係完全脱曬節嘅。譬如你正常一間餐廳，每日做翻10,000+生意好正常，佢哋係得幾百蚊、1,000元，甚至乎咧長期拍烏蠅，因為佢哋唔知道點做是完全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你有時你譬如你有啲旺角最多嘅，你以前通菜街嗰啲餐廳咧，即係金魚街前一段啊，永城萬城嗰度咧，嗰扎嘅通菜街幾乎啊個個月都有盤頂手。 嗯， 因為咧好多人創業喺嗰度開間餐廳，就算200,000噶啦，裝修冇曬，上按金上期輸曬，裡面嘅生意長期都係少。 咁掃興嘅嘢咧，你驚個個都唔聽㗎？ 唔係，咁我哋唔係啊，我哋講個。 我哋呢个节目以讲 真话 黑暗嘅真实一面为卖点嘅系。 B100有少少讲 B100 嘅味道啊！突然间你想讲真话喎。 黑暗世界而家最主要 系。系啊，我哋一路都系讲啲实，即系社会嘅现实俾大家听嘅。咁喂，林生想问你一样嘢咧，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分享过咧，最近同即系近呢两年咧，铜锣湾嗰啲生意咧差咗好多，反而尖沙咀多咗好多自由行。咁你哋有冇呢方面嘅数据咧？ 嚇！乜鋪嘅？ 我係 冇啦，我銅鑼灣同尖沙咀都唔係我地盤，我啲屋邨即係我地盤，係啊。 咁我想問啦，你港島區同埋九龍新界咧，生意邊方面增長多啲咧？ 好犀利喎！你識問喎？ 係啊。 咁啊，梗係新界區最好啦。 因為近係咪近翻大陸咧？ 全唔關事，全部都係屋邨嘅地方好啦。 係。 電車路咧。按每一蚊租金嚟讲，做嘅生意不及喺天水围嘅啲天水嘅一半啊！一蚊租金计， 系 我哋唔系，可能系我哋表现得唔好。 哦，唔系嘅， 我系啊，即系真系，即系香港咧，诶计数咧，即系住喺港岛电车路一带嗰啲咧，计数咧系精明啲嘅。 哦，当然啦， 咁上下，咁系去到，但系咧去到啲屋邨嗰啲咧，我哋真系饮可都饮多两罐嘅， 系 啊，即系嗱。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哋始終係做喺嗰啲地方啲人咧，可能嗱唔係話越冇嘅越亂使錢啊，而係佢哋係冇咁計得咁盡啊。即係嗱，如果你派嗰4,000元俾佢咧，可能佢哋大家去旅行啊，去買嘢即係食鬼咗佢啲可能嗰啲火鍋店啊、漢堡爆炸棚咧，會嘅。 唔係你哋鋪頭都一定多咗客噶，去買零食啊，可能買2,000元零食咧， 大旺經濟啊！ 系咯， 嗱，即系我即系咁讲咧，即系话香，即系推啱啱有个吓电子支付嘅优惠，30,000有10,000送。屋邨系使用量系大过晒电车路嘅，电车路都不及佢一两成。 系嗱，讲起电车路咧，我想同你讲一样嘢。 其實咧，港島區嘅電車路咧，從來生意都好差嘅，因為咧，港島嘅電車路咧， 你唔早話俾我聽啊，等我早啲知道，慳翻好多租啊！ 哎呀，冇辦法啦，相逢恨晚啦，因為咧，電車路咧，從來都係等巴士、等電車翻工放工，係唔係行街嘅地方嘅？行街咧係唔行電車路嘅。首先嘈啦，叮叮叮啦，第二咧有巴士咧，嗰條街嗰、那個氣嗰、那個空氣唔好啦，佢哋一定行內街嘅，所以咧你見咧。電車路旁邊的譬如呢無論你在任何一區電車路旁邊的街呢是一定旺過電車路本身的電車路是主要是給銀行啊那些這企業在這裡但是有銀行的地方即是不旺啦沒人流啦不是行街的嘛是不是所以呢電車路不是一個理想的做生意地方來的 最近我都在七月衝是想要電車路當然不要了幾十萬到不如搬去環街整個小的十多萬 元、哦、環街好生意的應該 是啊倒回轉即係依個，即你真係冇講錯嘅。其實我都係咁跟緊你條路， 係啊。唔係咁，其實咧，電車路除咗食肆之外咧，都係做銀行嗰啲咁嘅行業。你反而咧賣衫咧，電車路唔好賣嘅。 嗯， 係啊， 因為佢唔係。 講翻我頭先剪頭髮單嘢，我突然間再問翻你啊，你點睇咧你自己？ 我覺得咧，其實係提供咗一啲好方便嘅俾香港人咯。因為你諗下啦，而依啲比較 做老闆嗰、那個，你點睇佢做咁樣做老闆 嘅？哦，真係要睇快唔快手喎、啊。因為咧，有啲人又話生意好到要開分店，咁有啲咧就其實如果正常嚟講咧，你唔係話好慢手腳咧，佢係揾到食嘅，即係揾到自己份人工。咁有啲人呢其實我覺得有啲呢可能係當年買咗個鋪，即係當然係俾人困啦。咁買咗個鋪返嚟好貴又租唔出，咁不如自己學門手藝，自己落手剪，賺返個鋪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租值，同埋呢自己又有份嘢撈下咁樣。 少機會啲喎，呢個少機會啲喎。 有嘅，我識得有個有一兩個係咁樣嘅，即係有啲係自己做美容，係啊。有啲咧，佢當時譬如佢有啲係自己做睇相嘅，咁咧就買咗個鋪之後咧，哎呀，原來租唔出㗎，咁樣就焗住自己開檔。其實係有部分係咁嘅。咁當然除咗剪頭髮，仲有啲美容啊嗰啲咯。 睇相就睇相嘅啫，係嘛？睇相走去做剪頭髮。 唔係，即係睇相就做翻睇相，咁啊美容啊做翻美容，有啲做美甲，有啲就有啲又幫人哋即係旅行社啊，譬如訂下嗰啲乜嘢嗰啲嘢，咁。剪頭髮有啲咧，可能佢本身唔識嘅，咁但係去學好容易上手，即係你唔係話剪到好靚嗰啲 Kim Robinson 嗰啲啦，係嘛？咁普普通通一個頭髮，正常嚟講都易剪嘅。 但係如果依種咁嘅創業或者依類型嘅，你覺得以你自己覺得，即係其實值唔值得再推，即係喺度鼓吹大家 喂，繼續鼓吹 阿林生，阿林生啊，阿姐阻咗你先嗱，因为而家录到22分啦，我哋开多节啦，不如吓， 开多节， 开多节讲啦， 开多节， 系嘛？ 好， 好，咁我哋呢节， 你唔怕冇人听就得噶啦， 唔会嘅，嗱，好，咁我哋呢节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开多节再讲。